说不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是你的长相守，是我的脚步。黑漆漆的古镇边，是你的温柔。醒来时的清晨里，是我的哀愁。多少明日太阳西下，倦鸟已归时，你将已经踏上旧时的归途。人生难得在此寻觅相知的伴侣，生命中就难舍蓝蓝的白云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Thank you.